你没法可揭示，今生只属我梦中的天使，浮云困阻仿佛被拒绝，没有一点意思。爱爱爱尽放让我